往事之二，一。 那天大雪，郁郁黄昏之中，送一个朋友出山而去。融融的雪上，极整齐分明地镌着我们鞋行的足印。独自归来的路上，偶然低首，看见洁白匀整的雪花，只这一瞬间，已又轻轻地掩盖了我们去时的踪迹。白茫茫的大地上，还有谁知道这一片雪下，一刹那前有个同行，有个送别？我的心因觉悟而沉沉地进入悲哀。苏东坡的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哪复计东西。”那几句还未曾说到尽头处，岂但鸿飞不复计东西，连雪泥上的指爪都是不得而留的。于是人生到处都是渺茫了。生命何其实在，又何其飘忽，它如迎面吹来的朔风，扑到脸上时明明觉得边骨尽寒，它又匆匆吹过，飒飒地散到树林子里，到天空中，渺无来因去果，纵骑着快马也无处追寻。缘也是无聊，而薄纸存留的时候，或者比实情的快雪长久些。今日不乐，松涛细响之中，四面风来的山亭上，又提笔来写往事。生命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下去，渐渐翻进中页，页页加妙，图画的色彩也加倍的鲜明，动摇了我的心灵与眼目。这几幅是造物者的手迹，他轻描淡写了，又展开在我眼前，我瞻仰之下加上一两笔点缀，点缀完了，自己看着似乎起了感慨，人生经得起追写几次的往事，生命刻刻消磨于把笔之情。这时青山的春雨已洒到松梢了。